第十二集，棘手的问题。铜须矮人麦格尼国王的兄弟，被派往人类王国洛丹伦的大使穆拉丁铜须正奔行在皇宫的走廊中。如果他没记错的话，通往国王的私人房间和阳台的螺旋楼梯就在这附近。他依稀记得，如果穿过前方的军械库，他就到了。 哼，这些弯弯拐拐、犄角旮旯真是烦人。 尽管穆拉丁意识到这是个孩子发出来的声音，他还是被吓了一跳。当他环顾每一个角落时，看到年轻的阿尔萨斯正站在一套放置在小基座上的盔甲前时，他笑了起来，笑容在他那把浓密的大胡须下若隐若现。阿尔萨斯王子现在12岁了，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有一头金色的卷发和红润的脸颊，总是面带笑容。不过这时的阿尔萨斯王子看上去非常严肃，正用一把木剑指着那套盔甲的咽喉处。 想从这过去吗，邪恶的兽人？你们可是站在联盟的土地上，这次我仁慈地放你们一马，快滚吧，永远别再回来了。 虽然穆拉丁肚子很饿，而且已经迟到了，但他还是微笑着停下来观看。阿尔萨斯喊出来的也正是他们为之奋战的目标，不是吗？他和麦格尼国王以及他们的兄弟布莱恩，已故的人类洛萨，还有年轻的图拉扬，为了拯救铁卢堡，他们并肩与兽人战斗，直到第二次战争结束。随后穆拉丁和布莱恩与人类一起去了黑暗之门，带着巨大的满足感，亲眼见证了他的毁灭，保护了孩子们的安全，给他们带来了更好的未来。 什么？你们不会离开？我给过你们机会了，现在我们战斗吧。 年轻的王子发出一声猛烈的呐喊，浑身上下充满了战意。为了不招惹他父亲的不满，阿尔萨斯很明智地没有真正攻击那套古代盔甲，而是假设他想象中的敌人站在几步开外。穆拉丁的笑容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在教导这男孩的剑术？这招格挡也演练得太松散，太不受控制了。握紧，哎，错了，都错了。穆拉丁皱起了眉头，他看到阿尔萨斯又一次挥击，却没有抓稳木剑，他脱手而出，飞到了房间的另一头，叮当一声掉在了地板上。阿尔萨斯气喘吁吁地四处张望，想看看这声音有没有被人注意到。当他和穆拉丁目光相对时，一下子红了脸。 大使，我只是在…… 我在找你的父亲，孩子，你可以给我指指路吗？这个鬼地方的弯弯拐拐太多了。 阿尔萨斯指了指他左边的楼梯，穆拉丁点点头，快步走上螺旋状的楼梯，慌慌张张地离开了现场。他才刚一到达，就听到了索拉斯·托尔贝恩的吼叫声。托尔贝恩的大喊大叫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不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穆拉丁冲到阳台上，他期待着能看到一些乐子。他惊讶地看到眼前有个绿色的小生物，它长着蝙蝠一样的大耳朵，双眼因为恐惧而大睁着，身上没有一点毛发，穿着长裤，一件干净的衬衫和马甲，系在链子上的单片眼镜掉了出来，剧烈地来回摇动着。这个绿皮肤的家伙紧张地喘着粗气，声音尖锐，疯狂地挥舞着双手。他站在那儿，几乎和托尔贝恩与泰瑞纳斯国王座旁的早餐桌一样高，笨手笨脚地摸索着单片眼镜。 交易和你们吗？哼，你们活该受到诅咒，可恶的两面派，部落的狗腿子。 啊，不，你们都误会我了，根本就不是这样。 不是吗，克里克斯？ 不，好吧，是有过一个做过交易的亲王，是的，有过，他与部落结盟，但是这样愚蠢的亲王只有一个，而且在第二次战争之后他就明白过来了，其他的地精们已经意识到保持中立要好得多，对你们，对我们，对每个人都好，自由贸易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都能够从中受益。 这个绿色的贪财鬼到我们的早餐桌旁来干什么，泰瑞纳斯？ 我是克里克斯威利斯，很高兴见到你。我想你应该是个矮人。 哼，很棒的洞察力，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也许你的人民想要加盟一项贸易协定，但这两个人类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乐意。我的意思是考虑一下，你会喜欢我们的。至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喜欢砍伐树木，这是一种完美的商业关系。我们的粉碎机可以把土地上的草木清理得干干净。 谢谢你，不用多说了。既然穆拉丁大使已经到了，我们还有事情要处理。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再和你谈谈，看看你答应给我的那些文件。 什么？这个小个子混蛋和双方都有来往，我可不相信他。嘿，那是我的点心。 克里克斯愣住了，他正举着一块杏子烤饼往嘴里送，当他看到穆拉丁瞪着他的眼神时，手僵在了半空中，心虚地笑了笑。这位矮人在来到这里的一个月内，与每一位宫廷厨师都建立了很好的交情，尤其是花了很多心思和糕点大厨们套近乎。眼前的这盘烤饼就是他的这些八戒奉承换来的甜美回报，可是现在眼前的这个地精就要吃掉他的点心了。 泰瑞纳斯国王，请你离开。 是，告辞各位。 这就是只大寄生虫， 但是很有趣，他的想法确实有很多可取之处。不过既然你来了，我们就必须得聊一聊不那么有趣的事情了，比如佩瑞诺德国王的处境。 国王？呸！这个词儿脏了我的嘴，这是一种侮辱。他背叛了我们所有人，差点毁了我们，这就是他得到的所有惩罚吗？即使不能立刻处决他，也应该把他监禁起来。 不过就我而言，是不会把叛徒关在镀金笼子里的。 穆拉丁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不担心会冒犯谁。穆拉丁知道有些联盟统治者不喜欢这种沟通方式，但他也知道泰瑞纳斯和他的老朋友托尔贝恩都觉得这样才能让人保持头脑清醒。三人坐在宫殿高处的阳台上的一张小桌子旁，俯瞰着城市之外的湖泊，远处群山环绕，视野非常辽阔，同时也为他们的讨论话题提供了背景。因为正是在奥特兰克的统治者艾登佩瑞诺德的帮助下，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才得以率领他的部落顺利通过远处那些山脉。战争结束之后，泰瑞纳斯带领联盟军队进入了奥特兰克，宣布了戒严令，逮捕了托尔贝恩一直极力提防的佩瑞诺德。但是泰瑞纳斯只是把他软禁起来，把他和他的家人关在他的宫殿里严密监视，此后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托尔贝恩对这样的处置很不满意，作为佩瑞诺德的近邻，长期以来他一直被迫收拾着奥特兰克国王的狡猾计划带来的恶果。要不是托尔贝恩思维敏捷，行动迅速，以最快的速度封锁了山口，阻拦了一部分兽人军队的话，整个部落军队都将踏入平原，穿越湖泊，直奔洛丹伦王都，那么很有可能这座城市已经沦陷了。 我同意他应该遭受更悲惨的命运，但他至少曾经是一位拥有独立统治权的国王，我们不能简单地流放或者囚禁他，这会令其他国王心生忌惮。如果以后其他国王在任何问题上与我们意见相左，他们也会担心我们会这么对待他们。 哼，如果他们像佩瑞诺德那样背叛联盟，我们会这样做的。 是啊，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能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这会让你失去其他同伴的信任，你也不能让他逃脱惩罚。 我们需要逼迫他退位，一旦他不再是国王，我们就可以审判他，然后以一个联盟贵族的身份把他处死。问题是他拒绝了。 他当然会拒绝，他知道那意味着死亡， 但我们必须尽快做点什么。现在的他太自由了，这肯定会造成麻烦。 这件事确实耽搁太久了，我们必须对奥特兰克采取措施，特别是那些最近爆发的问题。我们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是要再打一场战争，同时还要担心新的背叛者。 那个小伙子呢？他没有为王位做什么努力吗？ 你是说佩瑞诺德的儿子奥里登？他和他的父亲是一路货色。 就我而言，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奥里登。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太娇生惯养了，他从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也从未面对过危险。我担心他没有什么领导能力。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他继承王位呢？他是艾登的继承人，奥特兰克的王储。如果他的父亲退位了，王位就会落到他手里。 没有证据表明他知道他父亲的背叛，并不是说无知比被人轻视更好些，但至少无知对他来说是有利的。